而大黄的这种啊向下倾的药性呢，我想我们既然有知道久治大黄的方法，对不对？或者是剂量上的调配，其实大黄是即使不用在这个泻下剂这种很猛的方剂里面，大黄本身是可以当保养药的。我想同学大家都能够明白啊，历代的宫廷的医生有的时候是不太敢用猛药的。比如说中国的历史故事啊，用这个什么乌头啊、附子啊毒杀这个政敌啊或怎么样，这种故事是常常会有的。所以如果皇宫里面某某太后得了风湿，你想那个御医敢写附子一两乌头五钱吗？就是感觉上就是会卷入很可怕的那种政变风云里面去。所以会在皇宫里面用药有一些东西是会散开的。可是呢，我们中国这一整个清朝啊，皇宫里面这些所谓的猛烈的药物里面没有再闪躲的是大黄。也就是清朝的时候的宫廷啊，有的时候的皇帝啊或者是这些嫔妃啊，一天就吃了两三钱大黄的都有。我想后代的人在研究他的时候会认为说，你想想看皇宫里面的人啊，就是吃太好然后动太少，所以身体里面都塞满了各种污秽的物质。那这些病有的时候就是要把它清掉人会比较好。而这样的一种思考呢，其实到后来大陆那边就有一些老人家的保养药哈，就是用微量的大黄做成小药片。如果是老人家的那种便秘，如果你要用一个什么专病专方，就不讲医术的话，有时候就是肉苁蓉多一点，大黄少一点，就做成小药丸这样吞。那老人家吃那么一点点大黄呢，并不要让他虚，也不要让他拉肚子，但是就会让他的每天的还算正常的排便之中，可以把身体里面一些脏的东西拔掉一点，就会让身体变得比较干净。所以虽然大黄是一个以我们南方人讲吃了破元气很厉害的药，但是如果是很微量的话，它是可以，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以通为补，就是如果你的身体里面塞满了那些脏东西的话，你根本气血都没有办法运行，对不对？那些脏东西你不拔掉的话，你如何能够补呢？所以让它运行通畅，甚至说我们中国人说的阳气就是气很通畅的一个状态嘛，对不对？那障碍物拿掉了，气走的通畅，那就又有补到了嘛，这人身体就好起来了。所以以通补来讲啊，微量的大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保养药啊。那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一下。那以江湖的这个传闻来说的话，我想中国人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药物里头啊，有两味药是称之为将军的，对不对？那一个将军是硫磺，一个将军是大黄。所以我们从前在看药单的时候，医案里头就写说，写大黄的时候常常写什么，写川军，就是四川的将军这样子啊，就是川产的大黄就写川军。那同学看药单要知道川军就是大黄。而大黄的这种泻下力啊，如果以我们今天的临床的话，我们在讲伤寒论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情是依照一些原理原则在讲。比如说我们说大柴胡汤，对不对？因为要清热，把这个邪气拔掉，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放人参，对不对？不会再放甘草。可是如果你知道这个人很虚，你也预料用大黄这个人会被搞得很不舒服的话，有的时候这些补药要先放在里面。比如说要开承气汤的时候，你就先在承气汤里面加好人参，甚至加好当归，就是那些补气的药、养血的药都先把它补在里面，免得这个人一被大黄打过之后又虚又干，你没办法收拾。所以因为大黄的药性还蛮猛的，你就算加了人参、加了当归，它还是泻得下来。 尤其当归也不会让它，当归根本也是滑肠的东西。所以这些以后如果同学有机会遇到比较虚的患者要用到承气汤的时候啊，我们至少知道说，哎，也可以先预先把补药放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让这个药物的风险降低。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发的这一页讲义里头啊，有另外一个治疗这个肠梗阻或者是肠粘连的方子，这是张锡纯的一个很好的方啊。这个方我会觉得喝起来恐怕会比大柴胡汤舒服，大柴胡汤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猛，大柴胡汤吃了之后就狂拉了特拉，就是通常以我们的这种如果是初学者用大柴胡汤的话，剂量其实都不好掌握的啊，所以会拉。可是他说如果一个人很虚的话，他会觉得你不如用这个消。那你说这个消，他说蒲消，我们中医里头啊，蒲消跟芒消的药性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面你不太需要去挑到底是用芒消还是蒲消，因为成分太很接近。但他的书里面有不止一次提到这个方，那有的版本是说蒲烧用六两，有的说四两啊。那萝卜白萝卜呢，有的说五斤，有的说八斤。而这个他的煮法呢，就是用五斤的水啊煮滚，然后这个水里面把蒲消溶在里面。其实同学要知道消食这一味药啊，都是通常消这个药通常都是在药煮好以后调化进去就好，因为它像盐巴一样了嘛，就不没有需要是先跟那个药煮在一起，就是药汤煮好再调进去就好了。那他就你就先用这个四两的消食哈，这个先弄五斤水把它调化，然后呢你就开始把萝卜切片，然后一次切一斤萝卜放下去煮，煮到萝卜已经烂烂了，熟到可以吃了，应该比我想比熟到可以吃还要更烂一点哈，就是软软烂烂的，你把那萝卜捞掉，然后再丢一斤萝卜下去煮，然后再把萝卜捞掉，这样子处理。那这样子在煮大火煮跟捞的过程里面呢，这锅水会越来越少，而萝卜在萝卜会把那个消的蒲消的那个咸味啊吸掉一些，就一开始那个水是很臭，有一点微微臭味的那种盐水的味道，然后你萝卜把那个盐味带走带走带走带走，它就会变成萝卜味越来越重，然后咸味越来越淡。而张锡纯的说法是说五斤萝卜这样煮五次的，最后会浓缩成一碗汤，这碗汤就是高浓度的萝卜汤，而里面的这个消的这个咸味已经被萝卜带走了。他说张锡纯说，如果你发现这个汤哦还是很咸不好喝的话，那你就再煮一斤萝卜下去，再这样过一遍，反正就是弄到这个汤像一般好喝的萝卜汤那种口感为止，然后这个时候把这锅汤喝下去。但这个芒硝虽然是很厉害的药，但是经过萝卜这样子一直弄一直弄，它的那个啊、哦、破泄那个性质已经好少掉很多了。然后呢萝卜这样子那个药性都在，药气都在里面，这样子一碗下去，或者他说分两次喝，那这个人的肠子就开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医法，我觉得如果是临时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还是知道一下比较好，因为虽然很麻烦，但是用起来会比大柴胡汤要让人舒服，所以这个方我们也就姑且把它学起来。关于大柴胡汤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条文，我想我们到时候看到再来说好了。比如说我随便讲讲啊，比如说第八卷第十四条有一个这个热结在里，往来寒热的给大柴胡汤，但是他那一条其实就是一个人里面有实热，对不对？ 然后外面有往来寒热，那就给他海虎汤。那同学都听得懂意思嘛，是不是？那就是阳明病的实热，然后再加上这个有柴胡症的时候给大柴胡汤。那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思路，上面就是阳明病的部分用大黄，然后其他的部分用大黄枳实，然后其他的部分用柴胡鸡，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就是很容易理解的。那另外一个标准的大柴胡汤症，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这条，这个76条前面的伤寒13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不所发潮热。到这个发潮热这里，就是标准的大柴胡汤症。就是阳明病这个大便燥结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一个人到了快要黄昏的时候会高烧的特别热。就这个人虽然一直在发烧，可是到了黄昏的时候会烧的特别的猛。那这个东西是阳明病用来定义这个大便已经干掉的一个特征，一个指征。那这个阳明病燥实的指征出来了，然后胸胁又闷又呕，那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少阳阳明病了啊。那少阳阳明的话，那用大柴胡汤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是大柴胡汤的第二个让我们容易理解的地方。其实在中医里头的药物里头啊，大黄也是推陈至新，柴胡也是推陈至新，这两个加到一起的时候，泻下力其实还蛮厉害的哦，会有加成的效果。我们之前介绍小柴胡汤的时候，有讲到说小柴胡汤好像可以把这个三焦区块的水再转回消化道，对不对？所以用大柴胡汤来代替大承气汤，有的时候是有意义的。因为当这个消化道的水不够的时候，大柴胡汤可以从三焦那边借水过来，而大承气汤没有这个力道。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往往在临床拿柴胡汤来用，拿大柴胡汤来代替大承气汤用的时候，泻下力有的时候会比大承气汤这种真正的泻下药还要有效哦。所以这种情况是存在的。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大黄这味药啊，什么它的这个什么下淤血、血痹、寒热、破真假、积聚、流饮、素食、抵挡肠胃、推陈至新，我想就这样子一路通下去哦，同学是很容易理解的。那调中化食、安和五脏，我觉得就少量的大黄是蛮好的一个保养的方法啊，这些我们这样子知道一下。那至于说刚刚教到那个萝卜芒硝汤啊，你说普硝汤也对了啊，这个汤子其实在临床上面是可以拿来治癫狂的。就当这个人是痰症又加上热症的这种所谓痰火混杂的，那芒硝的祛痰力是非常强的啊，去热又去痰。所以这个张其纯这方后来就有人拿来治疗这个痰火癫狂这件事情。那另外大柴胡汤的临床用法哈，比如说什么什么型的肝炎，如果是实热的时候，是有机会用大柴胡汤的。当然，那个时候通常还要加药啦，什么茵陈蒿啊，加到一两这么多之类的。不过那个什么什么肝炎的话，同学，我觉得临床上的话，还是用抓主症的方法来决定要不要用大柴胡汤，不要去来搞专病专方，因为柴胡汤到底是伤阴。你如果遇到那种阳旺而阴虚的肝炎哦，怕是你把它打坏啊。就是当然大柴胡汤的去热消炎的效果是很好，但是你也知道小柴胡汤在肝炎上面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我觉得处理肝炎的这个议题啊，这个以后张仲景的这个黄疸的部分处看完了之后，可能会让我们有看到有更多适合的方子了啊。所以大柴胡汤可能不见得是首选。大柴胡汤在这个少阳腑症的地方嘛，这些症状比较是首选。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柴胡加芒硝汤啊，或者是后面的调味承气汤啊，我们都可以把它们视为是一种陷阱题。就是说76条跟77条呢，都是有一些 汉朝的张仲景啊，在临床的时候觉得，哎，怎么这个症的人会有这个脉呢？或者是这个状况的人怎么会拉肚子呢？就是会让人觉得有矛盾的地方。而张仲景看到这些矛盾的时候，他就会发觉他的原因，说哦，原来是被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矛盾的状况。那再我们来看一看啊，他前面他说啊，前面讲到说伤寒十三日，这十三日大概六日一经吧啊，所以我们说十三日就传到第三经的，就是少阳了。那胸胁满而呕，那就少阳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对不对？那日不所发潮热，这个日不所呀，就是我们一般是说下午三点到五点吧，就是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日不是太阳西下啊，那这个所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今天的中文里面已经没有这个所的语感了，可是在日文里头的这个所这个字还残留着这个语感，就好像是大约什么什么的时间那种感觉。或者说在日本话，如果我有人来电话说，哎呀我正要出门啊，那那个日本人就会说今出かけるところです，那就是正要出门的所这个字。那这个 ところ这个所这个字呢，就代表我正要怎么样那种感觉的一个语感。所以这样的语感，如果我们假设日本人所取得的汉字是依照我们中国古代的语感的话，那就是所就是快要什么什么的时候，所以就是太阳将要下山的那个时间带啊，会发潮热。这个地方呢，就是阳明燥屎已经结印的一个特征。可是呢，这个病人呢，你原来有这个症，可是你再问一问，发现说，你问他说，哦，已经潮热了啊，医生可能就说，你啊，大便大不出来，对不对？几天没大便啦、啊，然后病人就说，我正在拉稀耶。啊，张仲景就觉得说，啊，怎么之后又忽然冒出来一句怪话，就是一个阳明燥结的人为什么会拉稀？然后呢，张仲景就开始想了啊、哦，原来这个人呢、啊，他家里面已经带他去给医生看，或者说已经到药房去买了这个成药了。那这个汉朝流行的成药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巴豆做的泻药。做的泻药跟大黄做的泻药是刚好相反的，大黄是让你拉了之后你整个里面肠道一道里面的热度会消失，那巴豆是让你拉了之后你整个肠胃道是火热热的，就是巴豆是一个热泻的药，这个大黄是一个寒泻的药啊。巴豆这种药性我们在之前咳嗽的时候、这个费庸讲到三五小白菜的时候有带过了。所以呢，他说此本柴胡症，下之已不得力。他说这个人本来是一个柴胡症，下之已不得力，就是因为他不大便嘛，所以就是要用下法，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转笔。但是这转笔一直以来是有争议的，因为宋本是写下之而不得力，就是用了下法可是没有拉出来之类的啊、哦。但是我觉得下肢而如果用下肢而不得力的话就更加的难以缩解了，就是为什么你用了下来还下不出来的，没什么道理可言。所以我们姑且接受这个下肢已不得力的讲法，就是本来啊是因为不拉大便嘛，所以我们需要用下法嘛，可是现在看到这个病人哎，已经在拉了，那怎么回事？他说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他就说所以我们知道是医生之前的医生用了这个成药的巴豆丸给他下了，那下了之后人就拉嘛，但是巴豆丸把大便通下来之后会残留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他在拉了，可是里面的里热却越来越重，就是热上加热，也就是拉虽然是拉，可是没有排除它的热，所以里面就在越烧越热，越烧越热。 所以他的体质上面还是维持在一个有燥湿的阳明潮热的状况。所以呢，在治疗的时候就要想一个办法，把他的那个里热抽掉，让他身体里面不要干掉。但是呢，已经不需要帮他通大便了，因为大便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大黄这种能够清理热而通大便的药，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哎，用起来不太对劲吧，对不对？再拉的话，这个人要拉死掉了。于是张仲景就选择了一个方法，就是在小柴胡汤里面加芒硝，而芒硝它可以把热气抽掉，芒硝它可以让这个人，我们在大承气汤里面用芒硝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它能够把这个肠胃道里面的水抽出来，让大便再变湿一些。所以呢，当你的这个像我们的调味承气汤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加芒硝汤，它都能够让你肠胃道里面的东西不再被肠子抽干。就是里面一旦有了芒硝，肠子就没有力气把它抽干了，因为芒硝抓水的效果比你的肠子要强。那郝万山教授在教的时候是说一句私房话，说承气汤好像用芒硝在发肠子里的汗，就是从肠胃道里面把水拔出来，甚至把邪气也拔出来这样子。所以芒硝它有清热有保湿的力道，可是它没有泻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用小柴胡汤来治疗这个胸胁满而呕的状态，然后用芒硝来把这个肠胃道的热吸掉，那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就不要用到大黄了。而这个故事的疑点就是，发潮热的人怎么还会拉肚子？那就是中间有人把他用热性的药物下过。那当然这一条你也可以说在今天的临床不太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今日临床我们没有什么热性的泻药，今天西医也好中医也好所用的泻药多半都是寒性的，所以这一个状况来说的话，可能我们不是那么的遇得到。但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面对一个病人的时候，不要说病人，就我们家人，对不对？有时候也很欢啊，就是一个什么病，先去东看看这个医生，西看看那个医生，然后看到觉得都没好，烦了。然后你学中医了，你会啊，来帮我看看。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之前受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影响的变因了。那那个时候你在判断他的症状的时候，就必须把前面的那些事情都考虑进来，不然的话会很容易搞错。那这个柴胡，他说先吃小柴胡汤把柴胡症解掉，再继续吃柴胡加芒硝汤嘛。而柴胡加芒硝汤呢，它是一个剂量比小柴胡汤要小的汤，小柴胡汤放八两嘛，那那个八两柴胡，那柴胡加芒硝汤是除以三，就是三分之一帖小柴胡汤，然后分两碗喝，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其实临床上面来讲，那用柴，如果要用柴胡加芒硝汤的话，就是你先煮一帖全方全帖的小柴胡汤给他喝第一碗，然后剩下两碗再掺一点芒硝进去就好了，就剩下两碗再掺芒硝少量喝，这样就可以了。你只要煮一次，不用煮两种汤。当然我们今天的临床啊，用柴胡加芒硝汤主要是用在胰腺炎啦，或者是因为同学你们看一下那个讲义上面说硝可以干嘛，硝可以蒲硝那一条啊，说能够化72种石，就当你身体里面有这个石那个结石的时候，硝是可以化一化结石的。所以在这个前提，就是你如果胆结石要调理啦，可能你可以用小柴胡加芒硝汤的科学中药这样少量少量的吃啦，或者怎么样，当然还可以。但是胰腺炎跟胆石病之外哦，好像柴胡加芒硝汤的用法上面，临床上就是好像说，如果你遇到一个症状是那种我们刚刚讲过的真正的大柴胡汤症， 然后你觉得这个人已经在拉了，那大黄就不能放那么多。那那个时候真正的大柴胡汤正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变成说做一个汤剂，是有点像大柴胡汤跟柴胡加芒硝汤之间的结构，就是大黄再减量，然后用点芒硝去吸收那个热度，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当作是一个加减的技巧来用。就是目前临床上面啊，也算是以这样的方法来用的。当然只要大便是通的，你就用芒硝来退潮热啊，这是也是一个可以用的思路。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这个妇人感冒的这个热入血室哈，热入血室的那个邪气如果没有清干净，有可能会变成发潮热的柴胡汤症。那那种热入血室的那个热，我们也可以用柴胡加芒硝汤来清的。那如果那个热没有清干净，它继续乱跑的话，它大概就会跑成那个什么桃核承气汤症、底当汤症。就是张仲景的这本书的写作其实会让人看到一些端倪，就是其实热入血室之后不久，如果你那个当下你没有柴胡汤把它医好，对不对，之后那个血结就开始出来了，血就结在下面了，好，那底当汤、桃核承气汤症就开始出来了。而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要接触到芒硝这味药了啊。那芒硝的话，我们有一些些这个神农本草经跟张仲景用药上面的这个冲突的点，这怎么说呢，就是你看我们这个神农本草经上面写啊，硝石一名芒硝，有没有看到，对不起，张仲景用的芒硝不是硝石，矿物里面这样子开采出来的啊，那个东西，那个直接挖下来那个硝石，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就叫硝石。那张仲景用的芒硝就是提炼过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所以《神农本草经》的硝石叫芒硝，说不定是因为硝石它有一些棱角啊，或什么，让人觉得好像尖尖的。但是我们到了今天，我们说的芒硝啊，都是指那个提炼之后再结晶出来的尖尖的东西，所以那是不一样的。那硝石的成分比较是这种硝的成分比较是什么，含水硫酸钠之类的东西，它就是其实普硝或者是芒硝啊，你摸起来都是湿湿的，所以这东西摸起来就是不太干的东西，好像回潮的非常严重的盐巴那种感觉。而如果你要说我们今天的制药的分类是这样子，就是哦，今天擦掉了这个，如果是矿物直接开采过来的叫做硝石，张仲景的《硝石矾石散》里面用的是硝石，然后呢你把那个硝石拿来提炼，把它煮化，然后比较粗的结晶叫做蒲硝。而这个听说在蒲硝结晶的时候有一种更粗的片状的表皮状的东西，那被称之为皮硝，皮肤的皮。皮硝的话，我们一般来讲是觉得它的质地是太粗的，不入药的。那皮硝是来干嘛，就是当你眼睛有热啊发炎，点一点眼睛可以把那个热度吸掉，所以拿来外用消炎的。好，皮硝有的时候有一些疮科也可以把那个什么皮硝哈握在手掌心，那这样子皮硝就是透过这个劳宫穴把你血分里面的热都吸掉，就用来治疗这个全身的这个恶性疮的这个发炎的。好，也有这样的用法。但是皮硝基本上就是它其实因为比较粗，所以比较有消食那个气的力道，但是它以内服来讲的话就杂质太多了啊，我们就内服不用皮硝。那像皮硝点眼睛呢，也有过一个有一个医家啊，像清朝之后有一个写《本草求真》的黄公秀吧，当时他有一个亲戚啊，好像是堂哥还表哥，有一次就发现这个方法，他眼睛发炎的时候啊，就用皮硝水这样点，他说哇，马上就好，太好了，表弟啊，你也用啊。但是黄公秀就自己是学医的嘛，就觉得说这种东西 很寒哦，大概是要在有热的时候才用，这不是什么保养药，不是轻易点名啊，什么时候都可以点的。结果呢，后来他的表哥就到处叫大家都点，就好药到香包，就没点没坏，还这样写，就到时候谁大家一群亲戚朋友的眼睛都点坏了，然后再写在书上说，幸好我没有点，我没有盲目的跟随这个流行的健康食品之类的。那就是这样的清朝的一个小故事，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消这个东西啊的用处是大概这样子。然后呢，蒲萧再把它溶在水里面精炼过一次之后啊，就变成芒硝了。所以一度精炼叫做蒲萧，二度精炼叫做芒硝。那以我们一般用药的品味啊，其实不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蒲萧跟芒硝的差别有多明显。就像最近看那个日本美食连续剧《阿仙》上面的什么发霉三次的柴鱼跟发霉五次的柴鱼，这个是不同等级的，就发霉到第五次的柴鱼那是非常神圣的等级，但一般消费者发霉一两次就一样都可以用了，对不对？那柴鱼干就是没有再要求那么高。所以芒硝跟蒲硝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在药房买，当然你也可以买到蒲硝，也可以买到芒硝，但是效果上来讲的话，也大概感觉是蒲硝感觉比较粗一点点，好像还有一点天然海盐的感觉，那芒硝就让你觉得好像是化学原料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如果你芒硝再把它细精炼啊、哦，比如说有人会用那种什么白萝卜什么的再煮过再精炼，那再弄出那种更细致的东西。